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不知不觉中，2018年已经展开了新的画面。新年伊始，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对亲人的问候，对家人的祝愿。而在我们帮帮团里，有这样一群热心的听众，他们热爱诗歌，喜欢诵读。他们在新年开始的时候用自己的方式向2018张开了手臂。前不久，我们京城帮帮团的热心听众组织了一场新年诗歌诵读会，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声音，分享他们在朗诵中感受到的快乐。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明辉，在这里热烈欢迎大家的到来。 本次活动的主持人就是我们的一位热心听众，他是毛遂自荐、自告奋勇担此重任的，听起来是不是很专业呢？ 大家好，在北京朗诵的组织很多。 朗诵会开始，首先上台发言的是朗诵班的指导老师，他首先和我们分享的是朗诵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养生、怡情、意志，让我们通过朗诵的学习来改变我们现在的精神状态，改变我们的身体素质。老年人或者是中年人以上年龄的人来说，朗诵是最好的一个健身的方法。通过诵读陶冶情操，增强生活兴趣。声音好听了，不管是从任何一个年龄来练，你的声音都能改变现在的状态。而且这个声音练出来了之后，到多大年龄，它不会随着你的身体和容貌的时间的推移而变老。我们大家都听过看过老艺术家的表演，70岁80岁了，和他的年轻的时候的声音没什么区别，不会衰老。通过我们练习口齿、练习大脑、练习手眼各个方面的配合，到多大年龄的时候，你的记忆力不减退，眼睛永远是矍铄的。你看我们在北京也都接触过80多岁的老艺术家上台背几十分钟的句子段子，这个就是从年轻的时候练习朗诵所沉淀下来的一个功底。再次欢迎大家的光临。 他们吟唱人间美好的诗篇，那种美好和洒脱的感觉是他们对幸福人生的赞美。今天他们要用最好的状态，用所学到的知识表达他们对朗诵的热爱，对美文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对 对生活的热爱。 首先请欣赏帮帮团热心听众巴树芳为我们带来的朗诵作品《白色山茶花》。 山茶花又开了，那样洁白而又美丽的花朵开了满树，每次我都不能无视地走过一棵开花的树。那样洁白温润的花朵，从青绿的小芽开始，到越来越饱满，到慢慢地绽放，从半圆到江圆到满圆。花开的时候，你如果肯仔细地去端详，你就能明白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就因为每一朵花只能开一次，所以他就极为小心地绝不错一步。满树的花就没有一朵开错了的，他们是那样慎重和认真的迎接着唯一的一次春天。所以我走过一棵开花的树，都不得不惊讶与屏息于生命的美丽。 荷塘月色是中国文学家朱自清任教清华大学时所写的一篇散文，是现代抒情散文的名篇，亦是许多朗诵爱好者非常喜欢表现的作品。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咱们的热心听众李慧为我们带来的荷塘月色。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到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默默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我们。 瞬间是天涯。你说这一刻，就在这一刻，是永远。 委婉的荷塘月色之后，接下来让我们欣赏奚曙光带来的十月情思。据我们了解，这是我们的这位热心听众自己创作的一首诗歌。怎么样，咱们帮帮团里还是人才济济，藏龙卧虎吧。 十月金秋，收获的季，丰收的硕果象征胜利，辛勤耕耘洒汗水，迎来这醉人的时刻，香飘大地。十月的金秋啊，迷人的季，白云映蓝天，风和日丽，春天的骄阳，夏日的热，换来了舒心的时刻，心旷神怡。十月的金秋啊，喜人的季，首都奏响了盛世韵律，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再谱历史新篇章，回肠大气。十月的金秋啊，自豪的季，不忘初心啊，奋进砥砺，两个百年宏图展，要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月的金秋啊，丽人的季，奋进的征程，只争朝夕，万众一心跟党走，为圆中华民族伟大的梦，再创奇迹。 下面即将登场表演的帮团听众贺立秋已经年过七旬，但依然精神矍铄，热爱诵读。他也是我们朗诵班里最年长的学员之一。下面请欣赏他为我们带来的诵读作品《不朽》。 那个夜晚，我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被那些英雄的事迹而感动着，而震撼着。我仿佛看见了记忆中的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友，血染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我还看见了另外一个人，他来自地图上方的那个国家，来自红河谷的故乡，他的名字叫莫尔曼白求恩。他离别的是 是这样的匆忙，就像故乡枝头的一片红枫叶，飘落在中国的大地上。那个夜晚，我更看见了一种精神，一种让侵略者胆寒的精神。我看见了一面旗帜，一面被战火撕裂的红旗，依然牢牢地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那些有名的，还有更多无名的英雄。他们有的已经踏过了万水千山，可最终没能趟过死亡的河流，有的刚刚加入了抗日的队伍，可却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生命的翅膀。当密集的枪炮声已经远去，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当中国经历了漫漫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最光荣的时刻。可是他们却再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用头颅绽放成鲜艳的花朵，在大地上无声的歌唱。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的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在四月的阳光里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我们默默地想象着，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身影，青春的面孔，想象着他们的眼睛，在昏迷之前的那一瞬，格外明亮的憧憬，还有永远定格在他们嘴角的笑容。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但我们知道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走，雄鹰展翅飞，哪怕风雨骤，革命中单挑肩上，党的教导记心头，党的教导记心头，党的教导记心头。小小竹排江中闪亮 战斗，革命代代如潮涌，前赴后继跟党走，前赴后继跟党走，前赴后继跟党走。 大姐的朗诵太感人了，这就是诗歌的魅力，感染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我真的刚才看到台下有很多朋友眼圈都湿润了。说老实话，我参加朗诵活动已经七八年了啊，我参加了两个朗诵团，但是呢由于年龄的关系吧，都觉得自己年龄大了，背不下什么东西了，所以几年来并没有什么成功的段子。也喜欢朗诵，但是呢就是没有好作品。这次呢跟远方老师一学习啊，我就马上体会到还是没有掌握朗诵的基本方法，所以呢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我的收获是最大的。因为我知道了什么叫朗诵，不是说你站在这里慷慨激昂的喊一通叫朗诵，实际上朗诵就是来自于生活。在说话的同时，你要理解这些作品，你要掌握其中的精髓啊，每一句话哪个词主要，哪个话主要。所以我就用这种方法，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我重点的搞了两个段子啊，已经是四个月了。一个是娘的呼唤，也奇怪，我原来呢朗诵什么都记不住，但是一朗诵这个有他的和自己的年龄啊有关系，完了记得就非常快，我几乎是一个星期吧就把它记下来了。这个不朽这个段子也是这样，这个段子我已经知道很长时间了，但是也从来不敢朗诵，觉得太难了，这个因为它表现的东西太多了。那这次呢我就也拿下来了，大家感觉怎么样？ 小竹排江中游，滔滔江水向东流，红星闪闪亮，召我去战斗，革命代代如潮涌，前赴后继跟党走，前赴后继跟党走，砸碎万恶的旧世界，万里江山披锦绣，披锦绣，砸碎万恶的旧世界，万里江山披锦绣。 好，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内容先暂时告一段落，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稍后我们将继续欣赏帮帮团的热心听众为我们带来的朗诵作品的展示以及分享他们的感受。 在无声的世界里，用手语表达爱心；在有声的世界里，用语言表达爱心。京城帮帮团，传递爱心，让爱无处不在。 有时候看着天空，寻找我的朋友。 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在无声的世界里，用手语表达爱心；在有声的世界里，用语言表达爱心。星城帮帮团，传递爱心，让爱无处不在。 说句珍重，我的朋友，常常来路断了孤独，常常来路心生温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进入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欣赏京城帮帮团的热心听友在诗歌朗诵会上的展示作品。下面请欣赏翁星带来的《寒窑赋》。 寒窑赋，宋，吕蒙正。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无功百足，行不如蛇，灵机有意，非不压。马有千里之程，无人不能自保，人有凌云之志，非运不能腾达。文章盖世，孔子尚困于陈蔡，五岳超群，太公垂钓于渭水。道直年长，不是善良之辈，颜回命短，实为凶恶之徒。晏子身无五尺，封为齐国首相，孔明卧居草庐，能做蜀汉军师。张良本事不一，萧何称为相令。韩信手无缚鸡之力，封为汉朝大将。冯唐有安邦之志，到老半官无封。李广有射虎之威，终身不第。楚王虽雄，难免乌江自刎。汉王虽弱，却江山万里。是有人先富而后贫，有先贫而后富。满腹经纶，白发不第，才疏学浅，少年登科。蛟龙未遇，潜身于鱼虾之间。君子之时，拱手于小人之下。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长；水不得时，风浪不平；人不得时，利运不通；干 人生在世，富贵不能移，贫贱不可欺，此乃天地万物周而复始者也。 在诵读会的闲暇时间，我们又采访了几位热心的听众。 你也是喜欢朗诵吗？ 我今年是奔四的人，今年35岁、以前老自己认为自己好像觉得朗诵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事儿，但是实际操作以来看来并不是那么简单。 以前你以为朗诵吗？ 以前就会认为就是很激情的，然后把声音这样传递过去就是非常好了。 从小就喜欢？ 从小是喜欢，但没有尝试过。因为小时候在变声之前，就是老师对我的影响还真挺大，老师说你声音特难听，所以就特自卑。但是后来呢，就是慢慢的高中也尝试过参加过学校的这种演讲比赛。 在你没有经过学习之前啊，你当时念这首诗的时候是一什么状态？ 哦，我现在是我特别有一种体会，就是之前会觉得前面特别有劲儿，到后来可能就没劲儿了。没有练过复式发音，完全是凭这个嗓子去喊。慢慢用老师的方法，还有就是各个学员，然后各个叔叔阿姨给我的这种建议和指导，慢慢尝试着把语速控下来，然后说出来的每句话和每个字、每一个节点都标出来。然后呢，这样的话有助于自己来记，就在自信方面自己感觉有提高。 这些都属于技术上的哈。 对，因为你自己说你听不出这个原因来，只有别人跟你说你才能有这个感觉。 你认为朗诵一个作品最重要的是什么？ 首先文章先打动我自己，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才能传递给我听的这个人。当然来讲我得感谢老师，他能教会我学会情绪和包括声音语调的这种收放自如的这种感觉，它能让我通过这些简单的方法，能让我就是真的是在短时间内让自己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刚才您在问我的那位同学，因为他是喜欢念自己写的文章，就是当我听到他第一次念文章和他经过培训之后念这个文章的时候，让我真实的感觉是他的那个写的东西活了。就是以前来讲可能是平铺直叙的念文字，文字来讲像散文一样像诗一样很美，但是没有自己的情感在里面。 那声音和情感比较而言， 声音是每个人资质不同的，有的人可能天生哑嗓，有的人可能天生他就是高音那种嗓子，所以这个没有办法来评判就是好和坏。我觉得其实我声音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在舞台上我觉得在跟观众用我的语音去打动他，用我的眼神和他去交流的时候，那一刻我能感受到是他真的是听到了，或者说他有没有认真的在听。先得打动自己，然后才能打动。 通过学习朗诵，你觉得收获是什么？ 自信。而且呢，在朗诵班里认识了一帮新的朋友，不论是长辈也好，还是这个晚辈也好，方法上来讲对自己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提高的。以前就觉得好像这事儿挺简单的，但现在不这么认为。任何一个行业来讲它都是需要千锤百炼的，那我通过短短的这几次课来讲只是学到一个皮毛。我会把我这方法交给我爸爸妈妈。 为什么？ 因为老师说这是特别好的一种就是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就是能让自己的这种声音放出来，心情一定是开朗。 我是喜欢写诗哈，因为我要办一个自己的专场的诗歌朗诵会，请的是朋友们来朗诵，我就想来练习一下。然后就完全颠覆我对朗诵的这个概念。 您之前对朗诵是什么概念？ 就像小学时候读课文，老师要求我们要有语气，要声情并茂啊什么的。我觉得这六次课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一个感受和一个心得，但是一点点的就是理解这种朗诵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生活中的一种语言，加以一个专业的一个修饰。哎呀，我觉得收获特别大，真的自己就像一个幼儿园的小孩儿，忽然间就明白朗诵。 最早参加这个朗诵会的时候，不是说你真是说本人特别喜欢朗诵，也是为了自己的一些事情，是吧？那通过这些学习，包括自己这样的展示，你有没有爱上这个？ 对，我就觉得 为什么？ 一个是发现了声音是有魅力的，因为我也是广院毕业的，但是还是没有太深的理解声音是怎么回事。我觉得都会说话，读课文大家都会读，原来老师要求声情并茂好像也都能声情并茂，我没想到播音是这么专业的一个内容。先从腹式呼吸，然后发声啊什么的，怎么样用自己的声音来表达情感。 在朗诵一个作品的过程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 情感吧，我觉得情感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看我每个人声音都是不一样的，声音条件也不一样，但是 每个人对自己的作品都是有情感的，他通过他自己的情感然后传达给下面的观众，传达给别人，然后才能够感受那个作品的魅力。 嗯， 因为我自己写东西，我写的时候就没想过，然后我在一读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就发现诗歌的不同的魅力， 嗯， 觉得特别的美好。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在这里共同分享的是我们的热心听众在新年伊始之际组织的一场别开生面的诗歌诵读会。下面请欣赏大卫带来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 只是 您是一直特别喜欢朗诵吗？ 我刚接触，我今年71周岁。 在这之前对朗诵有了解吗？ 就是在4月份才了解的，因为我是东北人，说话的那个声音口音很重，结果我也傻大胆，第一次进了群以后，我就首先念了《再别康桥》，谁也不怕，结果第一个字就给错了。从那以后我再不在群里头念了，但是我自己暗中下功夫了。 等于说那是您第一次接触朗诵是吧？ 第一次接触朗诵。 您之前对于朗诵的 一点都不了解 哦，那您觉得什么是朗诵的最开始？ 就是念东西呗，那谁还不会念，要不然我怎么就大胆的第一次就敢那个不懂朗诵就敢那群里就敢念了呢？ 接触之后您觉得？ 接触了以后发现了自己很多不足之处，所以呢我就决心参加朗读，这次对我的收获很大，我学会了腹式呼吸，完了还学会了这个轻音朗读、高声朗读、平常的声音、自然的朗读，完了老师还特别给我纠正我这个口音，这是我接触这个朗读我第一次在台上正式表演。 紧张吗？ 紧张，要不念错了我也没敢说念错了，我又把它补回来了 啊。我觉得您就是心态特别好，特别阳光。 我是那样想的，年轻的时候没有学习的机会，家庭条件经济条件没有，现在年老了，党的政策好，让我们享受了好多优惠的待遇，坐公交车不花钱，家庭负担没有了，完了社会上给提供了这么多的那个免费学习的东西，我就非常高兴，因为我从小就愿意上学学习东西。对我个人来说，第一能够提高我的知识水平，强身健体，防止得老年痴呆症，又结交了新的朋友，特别好。我说实在的，我这2-3个月我才把精力用到这个朗读上，我现在80%的时间是在学习朗读，从各个渠道去提高自己的水平，不仅参加咱们学习班和我原来那个紫竹院朗读沙龙，我还在参加我们社区的朗诵班。 我看到这个朗诵班里面就是像您这样的年龄的阿姨还是挺多的哈。那您觉得朗诵对于老年人来说，对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人来说，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第一个好处，强身健体，学习知识，丰富老年生活，心态很重要。我是希望所有的老人都能迈出到家门，参加到社会活动，能够认识好多朋友，不要光在自己家里头看电视啊，玩麻将啊，玩扑克牌，那对身体没有好处。出来接触社会，能够学到很多东西。我学电脑和这些视频，都是我参加这个社会上办的班我学会的。学完了以后，我也服务社会。我给大家做的视频呢，还有照的相啊，我全是免费的，也是我一个爱好，主要是这是老有所乐，老有所学，多好啊！ 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文化，这份骄傲和自豪已经深深植根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下面请听聂小霞带来的诗歌《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无数的蓝色的眼睛和红色的眼睛之中，我有着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的眼睛，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无数的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黄土高原是我的胸脯。

发，你不要悄悄地流泪，你不要把儿牵挂。当我从战场上凯旋归来，再来看望亲爱的妈妈。当我从战场上凯旋归来，再来看望幸福的妈妈。擦去泪花，再见吧妈妈，再见吧妈妈，看山你会看到盛开的茶花，假如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你会看到美丽的茶花。山茶花会陪伴着妈妈，见吧妈妈，再见吧妈妈，再见吧妈妈，妈